的眷恋，如阳光下的诗篇，朗诵着爱的容颜。啊，多想和你回到从前，可惜爱早已时过境迁。心间化作思念，啊，曾经的少年，如今依然没改变。看春的花开在海边，心中有思绪万千。最无情的是时间， 失去什么，生命终究要告别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放肆的幸福，青春再见吧，

北京时间11:00。伴着电波。